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77集，你来我往二。正是众人各自思索间，任婉云和陈若秋等人也到了。沈贵和沈万自然也是先去了男子的正殿，任婉云带着沈清，陈若秋带着沈月慢慢行来。沈清还是自卧病在床后第一次出门，这些日子以来他整个人憔悴消瘦了许多，本是少女最好的年纪，竟然已经有了淡淡的苍老疲态。为了掩饰憔悴，他抹了极厚的胭脂和香粉，更是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沈清本就不大适合这样艳丽的色彩，一眼瞧过去十分不相称，有些不伦不类的古怪，加之他腹中还有着孩子，虽然极力掩饰，终究步子看起来有些蹒跚。至于沈月，倒是一如既往的肉粉色烟青长颈裙，青拢曼捻，薄施脂粉，瞧着是个柔柔弱弱又书卷气息颇浓的小美人。若是从前，她定也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可是今日却不然。有了沈庙的珠玉在前，沈月的步子瞧着便觉得生涩了些，动作僵硬了些，神情紧张了些，甚至交握的双手也太过用力了些。总而言之，竟是连半点都不能和沈庙相比。思及此，众人的神情便有些古怪起来。什么时候沈家那个最出风头的沈月竟然被沈庙远远地甩在了后头？沈月年纪小尚且不知道，陈若秋却能敏感地感觉到那些夫人们眼光的不同。若是往日，落在她母女二人身上的目光必然是充满嫉妒羡慕或者是称赞的，可是今日却仿佛挑剔的更多了。陈若秋眉头一跳，这礼仪身形方面历来都是她最为自豪的一部分，对于沈月也是要求极为严厉。她自信定京城中的贵女没有比她女儿做得更出色的，可是看这些人的表情，方才还有谁做得更好吗？她自然不知道那比沈月做得更好的人就近在眼前。沈庙挨着罗雪燕坐在一边，罗雪燕今日虽然也算是这回朝宴的主角，可仿佛也被人孤立了。确实如此，京城的勋贵人家历来便有自己的一个圈子，男子们还好，以功名说话，仕途上相互交错，即便心中再不喜欢，面上总是要过去的。女子却不同了，京城贵女大多心高气傲，譬如嫡女们不愿意与庶女们玩在一起，定京城土生土长的人也瞧不起外来户。罗雪燕就是那个外来户。若是从江南那些富饶之地来的便也罢了，偏偏罗雪燕来自西北苦寒之地，刚嫁到定京城的时候，罗雪燕甚至不会说官话，那乡音被这些夫人们暗自嘲笑了许久。他们嘲笑西北大漠风沙极大，女人的皮肤都磨砺得极为娇嫩，绿林盗贼横行，走到路上怕都会被人打劫，至于物资更是贫乏，一年到头都难得见到好的绸缎，这其中自然有夸大的成分，对待罗雪燕的针对却是实实在在的。何况当武将自己上战场的，罗雪燕是定京城头一个。对待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这事情又是非常稀少的，人们往往会排挤反对，这不仅仅是女人，男人也是一样的。于是罗雪燕便被定京城中的贵女圈子一起排斥在外了。加之沈庙之前又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这母女二人便是这些夫人们暗中嘲笑的对象。白薇的母亲白夫人招呼陈若秋来自己身边坐下，她和陈若秋是手帕交，自然是要和陈若秋坐在一起的。白薇也拉着沈月到自己身边，沈婉云则走到了易夫人身边坐下。易佩兰瞧着沈清埋怨道， 你都许久不曾出现了，听说是病了。嗯，看着是瘦了些，怎么脸蛋却有些肿？ 沈清慌乱地低下头，含糊道： 哼，许是在床上躺得久了。 任婉云给他煎了许多安胎的药，沈清虽然也恨肚中的孩子，却更怕流产了之后再也做不成母亲，因此只得咬牙喝下。既然是要养胎，少不得各种补品，自然而然的也会胖些。虽然现在身形还不显，可是却已经有些肿了。易佩兰不疑有他，只是拍了拍沈清的手道： 你呀，可得把身子养好了，都是要定亲的人了，可莫把身子坏了。 沈清身子一颤，低下头没有说话。他知道任婉云给他说了门皇家的亲事，知道那黄德兴也算是一个青年才俊，可不知为何他心中却对这门亲事十分的抗拒，仿佛直觉这门瞧着光鲜亮丽的亲事底下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危险似的。易佩兰的声音不小，恰好被坐在一边的皇家夫人听到了。皇夫人闻言倒是挑剔地瞧了一眼沈清，对于这门亲事，他也不过是想为自己儿子寻个名义上的夫人罢了。沈清还算配得上他儿子，可今日这病殃殃的模样，可莫要是个病秧子才好。毕竟还要给皇家传宗接代的，生个儿子出来，其他的便让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好吧。那头，白夫人正悄悄地与陈若秋耳语： 若秋啊，我瞧着你们府上那个五小姐可不简单啊。 哦， 陈若秋好奇地问道： 为何这样说？ 沈五小姐身后怕是有人指点着吧，方才进来的时候各位夫人都瞧见了，那身形礼仪做得比宫中还要规矩，我说句你不爱听的，怕是月儿都要逊色多矣。 陈若秋怔住了，说道： 你说什么？谁不知道五娘最不懂规矩？ 白薇是陈若秋的手帕娇，也是出自书香门第，自然对礼仪要求极为苛刻，今日如此高看沈庙，让陈若秋只觉得不可思议，心中觉得荒谬的同时，却是忍不住朝着罗雪燕坐着的地方看去。罗雪燕被孤立，自个儿坐在一边，沈庙挨着她。罗雪燕毕竟年纪大，阅历多，即便无人搭理，也不会有丝毫的动容。只要拿出在战场上那般泰山崩于面前而不变色的坐镇气势便好。可沈庙一个小姑娘也坐得端正，脊背笔直，别人不与她说话，看着竟不像是故意冷落她，而像是不敢同她说话似的。陈若秋的指尖有些发抖。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